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尽管不快心跳的节奏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要你和我漫游到月球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又没抢到底快加速自动找引擎就感觉不够是一套配套被频率历史界的奇迹 I'ma make it work Yeah Shorty I'ma party to the sundown 无法解释现在感觉到的神秘快速奔到我怀里 Before the sunrise 没有你 yeah. 我只能成为 nobody 你忘了在转轮回想念就让你想念 Make it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Baby love me right 都是你 Just love me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我的宇宙全都是你 Shine on light 点亮无数的light Do it for light No no no 无法再等待 像霓虹般一晚叫着我们我依然在你的回灯上徘徊 I can do this all night long Baby 没有了你我要去哪里站我会心情太白心想你我有戏舞蹈月光下热情燃烧一时在时要飞得更高要飞到更高心跳瞬间狂跳大音爆上空离开这地表一直放在脚下甩跳 Love me 你用鼻子带着的微笑眼神让你闪亮 Make it way Just love me right Make it way, just love me right, baby, love me right,